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，以致如此相互思念？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相互思念过？ 分别 在哪一颗星上分别，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？ 相互辉映。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？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，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？ 呼唤黎明。 我们相依 山海，子夜柔情。 脸于脸上，给你脸了。 这响动惊动了建华一家，前后脚的跑了进来。看架势， 华死死地抱住他。 佳期横出来，慢吞吞地拦在门口。几点了？你夜奔呢？ 大亮 擦身而过。啊，我办点别的事儿才去公司呢。出了单元的门，佳期的举止突然变得警惕，东张西望了好一阵，确认四下无人，猛地用百米冲刺的速度横穿马路。 马路对面想提佳期，他打断苏菲菲：“你为什么改名啊？”“ 怎么说呢，洒扫以待。”“那我就可着劲儿，你讨厌什么，我招呼什么呗。”“ 你干嘛呀？”“ 怨呗。”“ 你不要颠倒黑白。”“干嘛呀？这书我都看不动，这儿有时尚杂志，拿着看去吧。” 小柳淡淡一笑，吐出一个：“ 抓紧时间谈情说爱。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俩月可说过去就过去了。”“ 跟你如何谈情说爱啊？你本一……”“ 好，就这么下吧，你们不听我的，哼，你赶紧输了吧，输了就轮到我了，哼，看我待会儿。”“ 哎，行了啊，行了行了，别玩了，赶紧都回家吧。” 别人还没说话，老爷不干了：“ 为什么呀？凭什么呀？”“ 倒吧。”“ 算个屁！” 老爷本来也不是什么嘴皮子利索的人，只会说一些蛮横无理的话。“ 包怎么是屁呢？得了，回家吧，回家吧。” 老爷一梗脖子：“ 我不回。”“ 我还告诉你说，从今儿开始。” 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，以致如此？ 你妈那刘姐还来看过我呢。那会儿啊，咱家还住平房，我正在院子里洗衣服，你就还是挺别扭的。哎，话是那么说，可是在我之前，所以人家这 京东豪庭的样板间十分古怪，说点好听的，很像是三星级酒店弄了一总统套。不，万征嘿嘿一笑：“ 嗨，有一种成功人士就好这口。哦，对了，你出来一下。” 这名儿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？小柳冲美刀嫣然一笑：“不奇怪， 美登是一位著名作家，是佳音介绍我们认识的。哎，坐吧。 胜利连忙往旁边挪了一个位子，谦卑地让让， 很光荣似的。刘奶奶不懂啊，就这么两天你就成作家了？柳 美刀看场面乱起来了，欠欠身，算了，还是我走吧。 佳音细瘦的胳膊指向小柳，不进去。老人把筷子一甩， 哼，我最恨男的用情不专，左摇右摆，墙头草，顺风倒。 不屑，哼，他倒想，这人我根本就看不上。小柳话接得很快，可不是吗？ 围的人没一个像是相信的，他连忙补充，哎，我真是。 小柳脸上挂不住了，美当，我还在这儿呢，你这话好歹背着我说行不行啊？姥姥不管那套，你既然喜欢他， 他不就是想借我的光也当作家吗？没问题。美刀真诚的没有立场。胜利理解，都消消气儿啊。妈，其实这孩子也不是什么坏人，就是直，有什么说什么。都先吃饭吧。 朋友啊，刘奶奶其实早就对姥姥的行为不满，如果不想翻脸，还是走为上。算了，柳啊，你现在就送我去火车站吧，我也吃不气死了我。我这一辈子我就会装傻了，临了还让人找上门来侮辱。刘奶奶脸上挂不住了，桂兰，你看你，这么多小辈儿都在这儿，